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悦。 我是主持人吴建浩。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近日大兴区政协召开了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宣讲座谈会，区政协主席吴文平参加了这次会议。 大兴区180家企业建立了2项维权制度，经营者首问责任制度和赔偿先付制度，涵盖零售、电子商务、有形市场等行业和领域，使更多的消费者体验到了赔偿先付制度的成果。11月7号，大兴区工商分局通报了2项维权制度落实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2项维权制度落实单位自行化解矛盾纠纷近万件，涉及金额超过100万元。 11月7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真烟真火实战化训练基地揭牌，并启动了119消防宣传月，真实的火灾场景，现场的救援扑救。这场实战化现场演练就发生在开发区刚刚落成的真烟真火实战化训练基地，这也是全市第一个真烟真火实战化训练基地。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大兴区政协召开了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宣讲座谈会，区政协主席吴文平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吴文平宣讲了党的19大精神，并与参会人员分享了他对党的19大精神的认识体会。党的19大高度凝聚了全党的意志，极大提升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充分展示了中国开放自信的姿态，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新论断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进一步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部署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的新目标、新要求，同时更加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吴文平要求全体区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全面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觉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各位政协委员在政协履职活动中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作为咱们政协人啊，作为咱们政协的工作，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啊，这个需要大家有形成共识。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19大精神，全面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觉悟。二是聚焦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努力发挥好人民政协的积极作用。第三个，就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坚强领导，不断开放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深入学习贯彻19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建设好两支队伍。一是委员队伍的建设，高素质委员队伍是政协工作的源头，是政协工作活水涌流的基础。第二个就是政协干部队伍建设，高素质的政协干部队伍是新时代做好政协工作的需要，是推动政协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一项事关全局不容忽视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新变化新要求，我们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要紧紧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要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坚强领导，切实发挥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台消息，大兴区180家企业建立了两项维权制度，经营者首问责任制度和赔偿先付制度，涵盖零售、电子商务、有形市场等行业和领域，使更多的消费者体验到了赔偿先付制度的成果。10月7号，大兴区工商分局通报了两项维权制度落实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两项维权制度落实单位自行化解矛盾纠纷近万件，涉及金额超过100万元。说起两项维权制度，很多消费者可能都不明白。那换个方式说，很多人以前都有这样的经历，买了手机或家电，出了问题找经销商，经销商却让消费者找厂家售后，在网上买来的产品有问题，想联系卖家却找不到。以后碰到这样的委屈事，先找经营者，由经营者先行赔付。这就是国家工商总局在消费环节建立的经营者首问制和赔偿先付制，明确谁销售商品谁负责，谁提供服务谁负责。 大兴工商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严岩说，落实企业首问责任和赔偿先付制度是一个企业诚信经营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也是提高企业商誉、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今年以来，大兴工商分局依据自身职责，通过规范、教育和引导，积极引领企业强化两项制度的落实工作。辖区央广购物开通了顾客投诉绿色通道，直接与工商分局12315平台进行数据对接，设立专线专席，有效地缩短了投诉处理时长，保障了所有投诉在2个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结案，实行首问责任制。针对非消费者原因及定责不清的纠纷问题，及时启动赔偿先付制度，从企业质量保证金中先行支付顾客退款赔偿金，减少顾客多方协调、多环节等待、一站式快速退款和解纠纷。据统计，2017年，这家公司接到常规消费者投诉340件，自行与消费者和解306件，转工商投诉34件，到工商部门投诉比例明显有所下降。 截至目前，大兴辖区绿色通道成员单位和消费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单位共180家企业全部建立了两项制度，涵盖零售、电子商务、美容美发服务等行业，企业自行解决消费纠纷近万件，涉及金额100多万元，消费者投诉自行和解数量大幅提升，涉及的经营单位投诉量平稳下降。大兴工商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其实在两项维权制度以前，很多绿色通道联盟的成员单位已经实行了赔偿先付机制，从以前的绿色联盟到近两年推行的两项维权制度，推行赔偿先付制度的商家不在少数，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践行赔偿先付制度，用实际行动加强自律，越来越多的领域加入赔偿先付行列，让消费者享受幸福消费。 在提升经营者诚信度方面，大兴工商分局加强了对投诉数量大、增长速度快的重点企业的管理，综合运用行政指导、行政约谈、投诉信息披露、行政处罚等手段，要求经营单位及时解决消费的纠纷，尽可能把消费纠纷化解在源头。例如，针对通过网络信息购买汽车引发投诉高发的情况，集中对搜狐汽车、太平洋汽车、爱卡汽车、网上车市等6家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互联网汽车服务平台进行行政约谈，指出了企业存在的问题，同时指导企业落实信息发布主体责任，提升服务水平，有效降低了消费纠纷的发生。 本台消息，在我国11月9号的日期恰好与火警电话号码119相同，而且这一天前后正值风干物燥、火灾多发之际，全国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冬季防火工作。为增加全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使119更加深入人心，公安部在一些省市进行119消防活动的基础上，于1992年发起，将每年的11月9号定为全国的消防日。10月7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真烟真火实战化训练基地揭牌，并启动了119消防宣传月。 真实的火灾场景、现场的救援扑救。这场实战化现场演练就发生在开发区刚刚落成的真烟真火实战化训练基地，这也是全市第一个真烟真火实战化训练基地。 随着开发区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高新产业的迅猛发展，对辖区整体消防安全意识的提高和消防部队救援能力的提升迫在眉睫。因此，建立综合多功能的教育培训设施，对提高辖区居民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必将起到重要作用。基地项目包括真火真烟模拟训练设施、真火真烟紧急逃生体验、初期火灾扑救体验、消防设备设施功能演示、真火模拟训练等内容。 基地建成后，还将开展各种宣传、教育、培训活动，扩大消防体验活动的覆盖面和辐射范围，提高辖区消防整体战斗力和综合救援能力，保障辖区消防安全，居民可预约现场体验。 本台消息，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营造浓厚的校园艺术文化氛围，11月6号下午，大兴区永华实验学校第一届学生戏剧节拉开了帷幕。戏剧节分6号、7号两场举行，第一场为3、4、5年级学生参加，第二场为1、2、6年级学生参加，真正做到全校同学人人参与。这次戏剧节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包括朗诵、话剧、绘本剧及歌舞剧4部分，共7个节目。学生们积极参与，老师们认真排练。活动展示出了永华实验学校教师的艺术修养和专业水平，以及学生们的艺术风采，为学校营造一个更加团结、活泼、积极向上的、富有浓厚艺术气息的校园文化氛围。 据了解，这次戏剧节是这所学校在开课后2个多月内开展的，节目却丰富而精彩。同学们在活动结束后，每人都写了一篇以戏剧节感受为主题的作文，纷纷表示以后还要参加这种活动，争做学校舞台上最闪亮的那颗星。 本台消息，因为供暖后室内温度不达标而拒缴供暖费合法吗？房屋空置可不可以不缴供暖费呢？新的一年供暖季即将到来，供暖问题再次成为了老百姓关注的话题。2017年11月9号上午，大兴法院就老百姓的关切召开了新闻通报会，介绍了大兴法院审理的供热纠纷案件情况及特点。近3年来，大兴法院审理的供热合同纠纷案件逐年递增，在这3年，一共审结的1500多件供热合同纠纷案件中，以撤诉方式结案的占了大多数。 从纠纷的类型上看，供热单位以用热人拖欠供暖费为由起诉要求交付供暖费的案件占了绝大多数，个别案件是用热人以供暖管道破裂导致财产损失，或者因供暖单位未按照规定提供供热服务而起诉供热单位要求赔偿损失或履行供暖义务。从案件审理过程中看，举证难、认证难仍是供热合同纠纷的审理难点。 在之后的典型案件讲解中，大兴法院素材庭庭长苗茂林指出，当发生供暖季温度不达标的情况时，业主要注意固定和保留证据，避免因证据不足而败诉。比如，业主应及时联系供热单位或者相关的行政监管部门，或者专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上门测温，并形成书面的测量记录。这样，业主在发生纠纷时就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本台消息，10月8号，清源街道第27届119消防宣传月暨关注消防平安你我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在彩虹社区广场正式启动。街道干部、社区居委会主任和广大居民群众90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彩虹新城微型消防站首先开展了实战演练。从街道警情，队员们迅速穿上消防服，并携带消防器材赶往火灾现场。从人员调集、出动到现场救护和灭火救援，每个流程都衔接紧密，能够达到1分钟出警、3分钟到场、5分钟灭火的目标。当前消防工作形势严峻，微型消防站作为消防安全的基础力量， 通过实战拉动，切实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了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活动现场，金源街道消防宣传大使宋薛礼宣读安全倡议书，并做了表态发言。街道工委委员、宣传部长杨继亮为各社区辛勤工作的优秀社区消防宣传大使颁发证书，肯定大家在消防安全工作上的成绩，并发放了消防宣传品。据了解，七元街道之后将在各社区的家庭、学校、企业单位、工地等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辖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进入冬季以来，落叶、秸秆等可燃物增多，随意焚烧垃圾的行为也屡屡出现。近日，庞各庄镇城管执法队队员赵静宇做客我们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庞各庄镇针对此类问题都开展了哪些工作，随意焚烧到底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呢？ 在去年我接到过这样一个举报，在我们那个庞各庄一家农户的院子里边，说有特别难闻的这个刺激性的燃气味，完了举报到我们这儿，然后我们队员到达现场，这个房门紧闭，它是锁上的，但是里边呢咱们确实看到是冒烟了，所以咱们呢当时找了咱们这个村里的这个网格员，然后及时联系了咱们这个村书记，然后通过这个翻墙的方式咱们进了这个院子里边，进了院子里边发现这家人家呢虽然锁着门，但是他们院子里边正在焚烧这个自己家的这个生活垃圾。当时咱们到现场的时候，生活垃圾已经基本燃尽，但是当天的风力也是很大的，刮的院子里四处都是，咱们队员马上就用水管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垃圾啊都给它通通浇灭。火势虽然说灭了，凭咱们灭火的这个痕迹来看，这个焚烧的这个残骸已经是到它的有一个装废旧物和杂物的一个小屋子，已经进这个屋子里边了。如果咱们执法队员不是及时的将火扑灭的话，那肯定就会将这个房屋进行引燃。而且现在的农村的那民房啊都是连排建造的，一旦引燃一家。 赵静宇说，像村民张大爷这种喜欢在自家烧垃圾的并不是个例，因为处理起来简单，没有技术要求，也没有成本，所以很多村民会选择自行处理。那露天焚烧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庞各庄镇城管执法队队员赵静宇介绍说， 前两年啊有过这样一个案例，我们接到举报，就是在卢秋路的路边上说有人那个焚烧树叶，我们队员呢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起火的原因啊，就是在前两年咱们这个农村啊没有进行煤改电和煤改气之前啊，这个村民习惯使用这个炭火来取暖，然后这个有部分村民啊就会没有意识把那个没有燃尽的这个炭火呀就倒在路边的边沟里边，因为边沟里边会有一些这个枯草、树枝和这个树叶，这个情况一刮风就很容易引起火灾。然后那天我们到现场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当时已经是起火了，起火面积大约在几平米到十几平米之间。当然咱们的队员呢车上也常备着铁锹啊，像水啊和灭火器之类的东西，但是由于当时这个风力太大了，火势太迅猛了，所以咱们在第一时间联系了咱们庞各庄镇的这个消防部门，最后是利用了两辆消防水车才把这个火灭掉。这个也就是发生在白天，如果发生在夜间的话，这个焚烧树叶行为不仅说对空气会造成污染，如果周边要是有民房的话，那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除此之外，赵静宇还介绍说，在野外燃烧秸秆和树叶，排放的粉尘颗粒会刺激人的眼睛、鼻子，轻微的还会引起咳嗽、流泪。如果燃烧物中还有塑料、橡胶，那散发出来的有毒气体对人的身体影响也会很大。同时，弥漫在空气中的浓烟也会影响行人的视线，引发交通事故。 首先来说，从环境方面来说吧，露天焚烧属于这个低温焚烧，不完全焚烧，它其中含有大量的这个一氧化碳啊、二氧化碳、 等这个有害物质，它在一定程度上面也加重了这个雾霾的发生，比如烟头啊，或者没有燃尽的这个煤火引燃的，一般多发生在这个田间地头和咱们这个边沟里边，因为现场也没有人，可能离一些老旧的民房比较近，再加上咱们这个季节的这个风比较大，一旦引燃了，烟尘会比较多，造成很大的这个空气污染，影响咱们交通，也会给其他的这个周边的居民啊，造成这个人身和财产的这个一些损失。 针对秋冬季三烧情况多发的问题，庞各庄镇执法队也联合属地镇政府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将全镇的秸秆进行统一的回收，制成饲料，这样不仅可以为农民创业，而且还减少了空气污染。 这个镇农办牵头啊，跟这个三家回收公司签订了协议，然后把咱们镇里边这个秸秆啊也都统一回收，这样也减少了咱们这个露天焚烧啊这个发生的几率。农办牵头啊，这个环整办和咱们这城管共同参与，对这个发动这个网格化的力量和这个村集体的力量，对咱们全镇257个垃圾大箱进行了摸排，设定了专人进行盯守，减少这个没有燃尽的这个煤火或者引燃这个垃圾箱的这个情况。咱们这个保洁部门也对咱们这个全镇的这个边沟啊，容易堆垃圾的这个场所啊，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清理。咱们这块会配合这个属地的这个农办呀、环整办，会不定期的对咱们前几年容易引起这个焚烧这个行为的这个村子进行走访。会首先找到这个咱们这个村委会的主任，然后找到咱们的网格员，然后了解情况，对这个容易造成焚烧这个地块，然后实地的进行探查，然后对这个咱们地主啊进行这个法律法规的宣传，所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焚烧的这个隐患。 即使到目前为止，庞各庄镇执法队共查处焚烧垃圾行为51起，实施行政处罚15起，而露天焚烧废弃物的现象和去年比起来也有了明显的下降。说起下一步的工作，赵静宇告诉记者， 我们针对这个三烧问题，下一步的工作还是联合咱们这个镇里边的农办和环整办，继续对咱们这个田间地头啊加强这个巡视，就希望咱们这个广大的农民朋友正确的对待，正确的处理秸秆等这种农田产生的这种废弃物和这种树叶呀、枯草啊、干树枝啊等这种生活垃圾，杜绝这个露天焚烧的这个行为，为北京咱们这个蓝天多做一些贡献，减少一些污染。 本台消息，随着新版北京市牌匾标志设置管理规范在10月1号出台，10月8号上午，在大兴区新丰街道城管执法队的院内也开始动工了，这也标志着大兴区打造城市美丽天际线楼顶广告拆除工作正式开启。10月1号起颁布实施的新版北京市牌匾标志设置管理规范中，增加了建筑物屋顶牌匾刀牌禁设的要求，新规范中要求这类违规建筑物都要拆除。 大兴城管执法监察局的李铁岩队长介绍说，按照大兴区集中清理户外广告牌匾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安排，未来大兴区将分为三个阶段开展这次拆除工作，在年底之前，咱大兴范围内的屋顶广告牌都要全部拆除。第一阶段是调查部署阶段，2017年11月10号前，各镇街道将对本辖区建筑物屋顶墙体的广告牌匾进行全面摸底调查，逐个进行登记，制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和工作进度安排。 第二阶段是拆除动员阶段，2017年11月11号到11月20号向社会发布专项行动通告，下达限期自拆通知书，各部门依照职责做好本行业所属单位的拆除动员工作，确保拆除工作全覆盖无死角。第三阶段是集中清理阶段，2017年11月21号到12月31号，本着自拆为主、强拆为辅和先主干路重点地区后次干路的原则全面展开，主干路新机场周边作为示范样板要率先完成，带动清理工作全面开展。 城管执法队的院外，协管员早已拉起了警戒线， 施工人员在楼顶用气焊将新丰街道执法队的字样拆除了下来。随后，拆除工人又来到新丰街道办事处院内，准备拆除新丰街道法律服务中心的字样。新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任盖静介绍说，新丰街道领导非常重视这次大兴区集中清理户外广告牌匾的专项行动。这次拆除工作，我们先从街道的城管队和街道自身开始拆除楼顶广告，这样既起到了示范作用，又表明了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的信念和决心。同时，我们也会按照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加强辖区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品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大兴报记者报道，日前，北京市大兴区质监局与张子营镇政府联合开展了以推进结对共建、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双百双千共建为民服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北京同仁医院到张子营镇中心卫生院为全镇60岁以上村民开展眼科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北京同仁医院专家为50多名老人和2名儿童进行了眼压测量、眼底检查、眼底照相和检测视力等检查，同时开展了血压和血糖的检测，建立个人健康档案，提供体质辨识、加医签约等。同时，该局计量所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技术咨询，并为就诊人员现场免费检测血压计10块，保障医疗器具的量值传递准确。 这次活动受到了村民的热情欢迎，大兴区质监局表示将继续加强双百双千工作，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党员同志率先垂范，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为长子营村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本台消息，家住大兴区御花园一里小区的居民向媒体反映，北京引入南水之后，自从2015年5月起，小区500多户居民每天被黄色自来水困扰。一般居民家里水黄的问题，只要放放水就好了，可是他们小区居民每天都放水，持续2年了，情况依然得不到好转。2年多来，放水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记者看到居民家的厨房、厕所中放着盛水用的各种容器，拧开水龙头，水管中流出浅黄色的自来水，聚集在白色瓷盆中，颜色十分明显。居民魏先生告诉记者，每天早上他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水龙头放水，从黄汤子到目测水色正常，通常要持续放水10多分钟，能装满2个到3个大号的塑料桶。接水容器不够时，有的居民还把水接到洗衣机里。居民说，这么多水白白放掉太可惜了。 魏先生是个细心人，算过一笔账，他每天放水量不少于150升。小区目前发生水黄问题的主要集中在1至8号楼，按平均每户每天因为水黄放出去150升水计算，2年来每户放出去的水有110吨。1至8号楼业主总共有500多户，2年共放水6万多吨。居民说，水资源白白浪费，真令人心疼啊。据居委会的调查，不仅1区，2区也存在水黄的问题。小区自来水发黄已经2年多了，很多居民不得不高价购买过滤器，频繁地更换滤芯，还有居民购买桶装饮用水。 为什么自来水会发黄呢？经过水务部门的检测，水源没有问题，而物业说水管也不存在问题。大兴区水务局给居民的建议就是继续放水，每次用水之前排放5到10分钟的自来水，直到水的颜色不再泛黄为止，同时给每户居民核减水费。区水务局认为，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更换管道，那就需要动用大修基金。居民这下犯愁了，这个小区大约是2003年建成的，入住10多年了，但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小区的大修基金没办法动用。那么更换管道的资金从哪里来呢？近2个月来，高米店街道办事处正在调查收集问题的相关材料，并上报到区里，希望争取到资金更换小区的供水管道。御花园一里的500多户居民热切盼望改造能尽快实施，让他们踏实喝上南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吴静浩播音，圆圆、晋世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这。